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

长发映涟漪，白布沾湿巾，和同撑干白长舟渡孤西。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月落乌啼，月牙落孤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砖板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只要有多难

control and I was on. Take off, take off,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Take off, take off,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Take off, take off, take off all of your clothes. They say only the good die young. That just ain't right. Cause we

头的伤，看着满天的雪花飘，回到旧时光。

是找到幸福。